老周，你这种不信任的姿态真的很寒我的心呐。方瑞的海无量很随意地跟随着，抽着空还在频道里打着字。这话出来，别说周光义了，对荣耀职业圈有点了解的玩家都得在心中呐喊。荣耀猥琐流大师，连你都可以信任的话，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事是不可以的？周光义当然不为所动，他没有看出什么名堂，但是他有一种预感，方瑞的猫腻就快要来了。如果是以前，周光义完全可以怀疑这家伙已经在那边布好了一个陷阱阵引诱自己过去。但是现在，气功师又不会陷阱，是什么样的圈套在等着自己去钻呢？不敢丝毫怠慢的周光义哪里还有心思去打字，周围一草一木一石都看得特别仔细。片刻后，季冷真的就这样退到了地图正中，海无量也就这样一路追了过来。 作为昔日的伙伴，堂堂正正分个胜负吧。 方瑞在频道里喊道。周光义各种无语，什么叫昔日的伙伴呢？两人又没当过队友，要说私下关系的话，这么多年一直朋友也没闹过矛盾，要说对手，这么多年各为其队，一直对手也没影响关系，这个昔日的算是怎么一回事啊？可周光义也没心情和方瑞啰嗦下去，霸图战队的选手能在频道里和你聊上一句，但没完没了对喷垃圾话，那就不是他们的风格了。 看招，轰天炮！ 频道里突然跳出一条消息，然后海无量单手一推，却是一个发招奇快的气波弹。好卑鄙呀！观众们都在心中念叨。但是周光义会上当吗？当然不会，他和方瑞可是这么多年的交情了，比赛场上又有交手经验，方瑞在频道里说的话他一句也不会相信，只当没看见。气波弹当然无法命中，但海无量紧接着开了气转流云，一个让角色周身气息运转不停，加快角色各方面速度的技能，跟着就朝季冷直冲上来。处于格斗家一脉的气功师，当然也是有相当的近身格斗能力的，很多爆发的招式也是近战远比有距离要好用得多。但问题是，气功师是个不假智力职业，物理防御很低，近战肉搏的那多是物理型职业，所以气功师要贴身爆发总得寻觅一定的时机，如果开场丢了个气波弹就直冲上去的，可是着实罕见的。尤其他面对的还是一个刺客，物理攻击高，更有各种手段职业伤害暴击，而这个刺客又是在一个霸图战队出身的选手手中，霸图出身的选手最擅长这种正面强攻战，方瑞的举动有点分析能力的荣耀粉丝都会觉得相当不理智，如此不理智实在不应该发生在一个全明星级别选手身上，但是这个人是方瑞，于是不理智顿时被人嗅到了阴谋的味道，一定有什么诡计。所有看着这场对决的人都在想着，他们更是发挥他们上帝视角的优势，试图发现还没有显露出来的隐藏在猥琐之下的真实。所有人都想到了，周光义当然更不例外，他180个不相信方瑞就是要和自己正面对决。海无量开了气转流云，他也立即给季冷开了个急行，刺客急行状态下疾跑，当属24职业第一快，气转流云的海无量顿时也追不上，于是场面顿时成了近身刺杀职业刺客在和拥有中距离攻击手段的气功师拉开距离，特别的不科学不合理。但是眼下没人这样想，大家都觉得周光义做得特别对，不愧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选手，这种时候怎能随意落入方瑞的节奏呢？就得先和他兜一兜再说。海无量赛跑不是季冷的对手，但攻击技能总是有的，一路追打气波弹不断，间或穿插其他技能， 气功师的很多技能其实也都是独条型的，像法师的吟唱，他这边就叫做运气了。不过和法师系最大的不同是，法师吟唱大多需要保持专注，不能移动或有其他动作。气功师则不同，他的独条可以在任何动作中进行，这点倒是和忍者的结印比较类似。如此追打了一会儿，却也没打出什么名堂。不过刺客是一个讲究爆发力的职业，包括状态类技能，发挥时效果极强，但持续时间通常较短。极型的技能时间远不如气转流云那么绵长，在技能时效到了以后，技能渐渐被海无量给逼近了。当然，这也是因为周光义本意也不是要逃跑，就是要和方睿周旋一下，看他有什么名堂。如此一个极型用完了，真没看出这里到底藏有什么玄机。接着试一下，周光义早就动了心思了。他们霸图性格的选手本就不爱这样和人来回周旋，今天也就是遇了方睿，知道这货不能不费心思去对待，才小心的周旋良久。到了这会儿，周光义的忍耐终于也到了极限，技能在前，海无量在后，游子各种气功招式轰不停。但技能此时突然一个急停，角色转身，直接架起了一道寒光，就飞身杀回了。湖光闪，一个带移动的攻击技能，速度越快，瞬间就已抹到海无量的身边。现场观众爆发出一阵呐喊，这一反击来得真够突然的，结果一出手就是这等架势，刺客职业的气势真是一览无余。湖光闪来得好快，但方睿也不是等闲之辈，一个回马枪就把他做掉，那还有脸在这联盟混吗？海无量向旁一跳，双手一搓，顿时一个气团夹带着电光凝结而成，双手一推就朝着技冷轰了去。气功师技能闪光百裂，命中目标后可继续注入气息制造持续伤害，这技能真要在团配合的时候，角色之间给点状态，给点配合，一个闪光百裂打彻底了，那是相当的疼。此时虽没那么多的强化，但周光义哪敢怠慢，湖光闪的刀势瞬时收起，技能横跨一步，竟然直切海无量的侧面。结果海无量也跟着一转，手里却还抱着闪光百裂，执着的要推过来。你当这玩意儿是盾牌啊？周光义心下腹诽了一句。技能果断跳起，空中施展空月二段连跳，瞬间已经窜到海无量身子后半，半空中蹬腿直踹，就是一个极空踏。海无量呢，此时还抱着他的闪光百裂不撒手。这技能也确实这样，只要持续就能一直维持。侧身跳开躲开这一极空踏的同时，海无量的闪光百裂还要朝这儿送。但极空踏这技能也有空月的效果，一脚踏出，不管踏没踏中目标都可借力。周光义当然不会让技冷往闪光百裂上撞，立即借势朝后一拉。方睿终于在这时舍得放弃这闪光百裂了，一个气波弹挥拳推出。这低阶技能没多少伤害，也没有特别攻击效果，周光义已不准备去躲避，结果这记气波弹竟然自己打偏，照着飞出轨迹，竟是要和技冷擦面而过了。黄金右手啊，掌握着技能攻击精准的可是有黄金右手之称的，居然会打不中，这家伙太多心了呀。周光义瞬间的判断就是这样，这么一个技能他不准备去躲，但方睿觉得他会躲，所以做出了预判，于是乎这技能就打偏。不，不是这样，气波弹真的擦面而过的时候，周光义意识到了，就算预判攻击也不可能是这个轨迹，黄金右手更不存在点错了位置的可能，这时威力不大却也是白闪闪一团的气波弹擦面飞过的这一瞬，周光义眼前屏幕全是白花花的一片，这家伙要制造的就是这一瞬， 周光义这时反应过来了，但是晚了。他看不到海无量的动向，只凭猜测做出的操作，终究没有逃过这个猥琐流大师的魔爪。这一次，黄金右手做出的攻击特别的精准，海无量两指点出，正戳中季冷，手指间的一道气息也就此打入了季冷的体内。气功师75级大招，劫脉。有多种手法，攻击主要伤害的不是目标的生命，而是目标的四周。减体力、减力量、减智力或是减精神。劫脉得手，生成状态，目标角色相应属性就会被扣除，同时自然会影响到相关属性。海无量此时这一劫脉用的是破智，减的是技能的智力。智力属性下降，那相应影响到的自然是法系攻击的伤害和防御，以及法力的上限。刺客职业不靠法系伤害吃饭，法系防御本也不突出，在被这一指削弱智力之后，法系防御更是薄弱。气功师正是法系伤害，方瑞要的当然也正是效果。一指戳完，攻击励志，一掌扣在技能身上，直接就是一个气功爆破，气息强势注入技能体内，没有任何的光影效果。就见技能身上的装备突然像是充了气一样的故障，血线刷一下狂往下滑。气功师的伤害就是这么不动声色的惊人。75级和70级两个大招的结合，瞬间就去了技能四分之一的生命，技能最终被气功爆破单飞。起身后却看到方瑞没有让海无量追击过来。 快起来，胜负还没分。 方瑞继续十分生气地在频道里说着。